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好了，大家又到這個星期五晚的這個西班牙咖喱飯了。 今晚講西班牙 天池 是 韓國咖喱飯， 西班牙的炒飯好出名，海鮮炒飯。 係啦，係啦，呢個西班牙的海鮮飯，咁咧就一個大鍋，真係大鍋， 好大嘅，係 好大嘅鍋咁樣咧。然後咧就啲米啊、海鮮啊，仲要諗啲番紅花啊，即係有紅紅地嘅， 好唔係好黃嘅咩？ 黃黃地啦，係啦，即係嗰啲番紅花嚟，番紅花粉啊咁樣。咁咧就整出嚟都好好味嘅，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呢個西班牙海鮮飯。咁但係呢一鑊咧，加泰隆尼亞海鮮飯就勁啊，真係大大鑊啦。 係 嗱，仲有一日就揭盅啦，應該10月6日嘛，係嘛？ 下個禮拜一，好似話下個禮拜一就正式 會唔會正式宣布呢個新嘅國家誕生咧？就係、是、呢個加泰隆尼亞共和國。 牽連好大，可大可小，對整個歐盟其他嘅成員國，佢哋自己本身都要面對內部有其他即係分離主義嘅出現嘅話咧，咁有好大嘅意義 嘅。香港人最關心就係究竟巴塞仲有冇得參加呢個西班牙呢個聯賽嘅啫。啊，咁咧就如果巴塞冇办法踢西班牙联赛，咁应该就去边度参加咧？咁样咁啊，欢迎佢嚟踢中超啦。 中超 系嘛？中超10个美斯都死啦。仲有就系欢迎你踢呢个港超联啦，系嘛？咁咧就嗱，今次嘅西班牙公投咧，我相信表面上好似好遥远咁样，但系香港人就除咗关心去西班牙旅游会唔会受影响，同埋巴塞仲有冇睇即系可以睇到巴塞之外咧？我就好奇怪啦，香港嗰啲嘅港獨分子咁高漲啊，嗰啲港獨運動，點解大家好似冇乜討論咁？我見到 係啊，其實而家一個好難得嘅契機。如果香港獨立係，例如啊，即係民族黨又或者其他過去係即係支持港獨嘅團體，係佢哋嘅政治理念嘅話，呢個係一個好嘅契機拎出嚟討論嘅喎。係我過去一直強調， 相近真係 係啊，過去一直強調香港討論港獨，除咗係口號之餘，又或者係一個表態政治。之餘嘅話咧，其實咧係從來未進入過一個正式嘅喺社會經濟文化層面嘅一個討論嘅。 係啦，嗱呢個就因為你嗱，譬如最近幾次公投分離就係呢、這個，譬如加拿大嘅魁北克啦，就英國嘅蘇格蘭公投啦， 係 咁就加泰隆尼亞高公投就最接近香港嗰班港獨分子所講嘅模式嘅，其實即係公投自決啊。咁咧嗱，佢亦都係有自己獨立嘅語言啦。加泰隆尼亞嘅語言咧，其實係比西班牙文即係個淵源更早啊。 係。 咁我諗佢係更接近法國添嘅，我諗係，因為佢黐住係法國嗰邊。 係啊，係原兩一邊就加西班牙，另外一邊就係法國。係 啦，咁就如果你坐火車去巴塞隆拿咧，其實由法國嗰邊去咧，即係經過即係法國嘅蒙比利埃嗰邊一路咁去咧，就好近。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就係由法國嗰邊過去嘅，就唔係由馬德里落去。 哦，咁樣嘅。 係啊，咁咧就文化唔同啦，國際地位都好唔同嘅喎。巴塞隆拿我諗除咗馬德里之外，馬德里首都啦，差唔多係西班牙嘅最遊客啊。創意產業啊，經濟最蓬勃的地方嚟， 應該是一年7000多萬，因為700多萬遊客，他哋佔了差不多100多-200萬遊客嘅，即係個百分比係好高 嘅。加泰隆尼亞省嘅省府就是巴塞隆拿啦，但係佢嘅省嘅人口同香港人差不多喎，700多萬人， 700多萬人 有自己嘅語言，好像我哋有廣東話一樣。我哋廣東話不是一個所謂嘅地方語言嚟嘅喎，即係唔係嗰啲潮州話啊、客家話嗰啲嚟嘅喎，係一個即係本身。同漢即係國語啊，嗰、那個歷史上啊，甚至可以咁講係比國語 嗰個歷史係一個即係獨立成一個系統嘅語言嚟嘅， 粵族嘅一個語言嚟嘅，其實即係包埋兩廣添啊，其實廣東、廣西、越南啊，其實咁咧就我就好奇怪啦。如果你話用類比嚟講咧，呢、這個加泰隆尼亞嘅公投獨立咧就最接近嘅，其實香港如果要走嗰條路， 所以就我哋今集就嚟一嚟呢个西班牙咖喱饭啦，即系唔用番红花，用咖喱粉，就等大家索一索先。嗱，呢坛嘢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可以攞出嚟讨论嘅就系任何嘅独立运动咧，都系同嗰个政权打压有关嘅。 系今次好明显啦，点解引起香港人甚至乎全世界关注就系西班牙嘅中央政 策啦，系啊，派出呢个镇暴警察 吓，咁系去。唔單止係 真 係， 真係 武警攞起警棍咁樣係去毆打嗰啲嘅選民，阻止佢哋進入票站，甚至乎咧強行進入票站咧，係搶走佢哋嗰啲票箱，去阻止呢個獨立公投咧係可以成為即係真實咁。 但係就阻止唔到咧，其實呢個世界自從有咗馬雲同阿里巴巴之後咧，就真係阻止唔到呢個世界。結果咧，嗰啲票箱咧，其實喺由淘寶啊。订咗之后咧，一万个票箱就静静运去法国，再由，因为我就话法国其实入呢个加泰隆尼亚就好容易， 更加容易， 系啊，就容易过，因为你由马德里机场入运嗰啲货落去嘅话，就俾人中间就会俾人挞咗噶啦嘛，咁佢就由法国嗰边就仲要将个票箱收集喺每一个家庭，即系蚂蚁搬家，即系佢可能有一万个秘密嘅投票站人员，就负责保管个票箱。然后咧就去到当日咧就将个票箱就警察已经抢走晒嗰批啦， 系 原来仲有一批淘宝嚟嘅， 有应对嘅， 有 策略嘅系。 咁但系咧就嗰啲最核突啊，嗰啲 ugly 嘅场面就出现晒，就嗰啲老人家啊、阿婆、阿婶啊、女士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啊，呢啲咁嘅嘢， 系强行地扯住头发喺个票站嘅门口拖落去楼梯咁样，系有咁核突，得咁核突。 所以我就話，包括雨傘運動好，六四都係嘅。其實強權政府咧，永遠咧呢啲咁嘅所謂尖鋭嘅政治對立咧，大家其實唔係鬥邊個叻，而係鬥邊個犯錯少啊。嗱，今次咧就係呢個西班牙嘅中央政府本身咧，就即係出言恐嚇不果之後，就出武力啦。咁 出武力之前恐嚇都好犀利 嘅， 佢話要拘捕700多市長，而呢700多市長咧係容許喺佢哋嘅區裏邊 進行公投， 揾地方提供地方係成為票站，進行呢個西班牙總理講話一個違法違憲嘅獨立公投。 嗱，咁咧就實際上跟住點收科咧，玩到咁大之後就唔知啦。但係起碼你而家出現個大反彈係咩咧？實際上你睇睇個數字，佢真係參與公投嘅唔超過50%。 今次42%， 42.几%。嗱，咁大部分当然出得去投票嘅，一定系支持呢个独立噶啦。如果唔系，嗰啲就唔出嚟啦。你咁样去睇嘅话咧，你越系高调去打压嗰个公投嘅后果啊，其实就 系 会令到嗰啲原本对公投本身冇兴趣嘅人咧，系会慢慢转移去支持。獨立運動啊！而家 係媒體有好多訪問都係嘅，原本佢哋係即係中間遊離嘅，冇一個好清楚嘅立場，但係見到武警佢哋嘅軍人用即係政府用呢個武力係去鎮壓， 對付嗰啲平民， 阻止佢哋民意嘅表達咧，反而係令到佢哋激起，反而就好即係呢個死心塌地去支持呢個獨立。明明2014年其實加泰隆納都係舉辦過一次獨立公投，嗰次得35-37% 投票率仲低，係啊， 今次就。有大量嘅人係去，即係嗰啲統派啊，即係唔贊成獨立嘅統派咧，係去杯葛唔參與嘅情況之下咧，都將個投票率由35-37% 谷到 去42%。 嗱，呢個就係我就係話咧，你永遠面對呢類嘅所謂自決公投嗰個手法啊，即係究竟用一個乜嘢嘅政治手法去回應咧咁樣。咁如果你係用高壓嘅咧， 係 嗱呢個就即係。逢親嗰啲共產黨一定中伏嘅，我覺得，因為佢覺得即係你挑戰我權威嘛，咁我咪用一個以暴易暴嘅手法咯。你見到而家香港都係噶，港獨其實都係類似加泰隆尼亞公投一樣，其實都係喺共產黨嘅嗰種嘅粗暴同埋野蠻嘅對香港嘅政策下邊所產生嘅一個反彈。你話真正我都話啦，佢哋都冇興趣討論呢個西班牙公投。系嘛？嗰啲港独派嘅，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宣泄，一种口号，一种不满嘅宣泄，咁样嚟产生噶嘛？嗱，譬如今次公投，我觉得咧，更大程度上系因为嗰个西班牙经济嘅问题嚟，就因为佢本身咧，加泰隆尼亚地区就系西班牙经济最发达嘅地方，可以咁讲，西班牙嘅经济首政治首都系马德里，但系经济首都应该就系巴塞隆那，就等于中国嘅北京同上海嘅关系。佢就係即係差唔多四分之一嘅即係經濟嘅 GDP 啊，係嚟自加泰隆尼亞地區。 五分一，20%。土地的大小就大约是应该6-7%，人口就应该是10%咁样。 嗱，咁你就不成比例啊嘛，即系10%嘅人口，但系 contribute 咗20% 嘅 GDP。 20% 嘅 GDP， 但系翻翻落去咧，就由2003年都仲有16% 嘅一啲嘅即系中央政府提供嘅资源下降到去近年嘅得翻9%，即系。经济生产有2%，咁但系所得嘅咧系得翻1%，所以佢哋就会有个好大嘅。 我不如就自己搞啦。 系咯，我俾你整个西班牙拖累咁样系。 嗱，个原因大家都知道咧，就系2008年呢个即系金融危机之后咧，其实欧洲一扎嘅南欧国家咧，其实包括希腊啦，包括葡萄牙啦，包括西班牙啦，甚至系意大利咧。呢啲國家本身咧，佢個工業已經係即係冇德國啊呢啲咁犀利嘅國家咧，實際上主要都係靠服務業、旅遊業啊等等咧。其實嗰個公共財政好大問題，因為佢哋亦都係嗰個政治上邊好多嘅嗰啲嘅蛇齋餅種啊。因為一路不斷嘅，而呢啲地方其實個政治係比較貪污嘅。个政治和财政纪律亦都好曳嘅， 个福利制度亦都系相对地较好嘅。 政府嘅财政纪律好曳嘅，即系每次选举上去就派钱啊咁样。咁好啦，到而家就成个政府财政危机底下咧，就产生咗呢啲嘅所谓嘅分离主义啦。即系等于好简单，其实上海都有呢个问题噶。如果你中国陷入经济衰退咧，上海佬都会问噶：喂，大佬，我哋上缴中央咁多，如果我哋大上海啊咁样嚟画一忽，即系喺长三角嗰度画一忽。以上海做龙头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呢，咁佢随时佢上海佬都会諗㗎喎，其实我哋嘅投资俾自己嘅社会呀、教育呀、医疗呀，唔使负担全国嗰啲西北嗰啲省份嘅话可能仲掂㗎喎。 呢啲就係过去下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点解由当其时嘅60-70%嘅主权国家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全个世界有接近200%嘅主权独立国家，咁其中嗰啲即係话要寻求民族自决，透过系脱离佢哋嘅即系前嘅殖民地政府，又或者系分离出嚟嘅话咧，经常思考嘅问题嚟，就系喺文化上边、经济上边、政治上边，如果系能够独立成国嘅话咧，系会更好地让当地嘅人民嘅生活水平系得以提升。 嗱，呢个亦都系等于咧，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全球趋势嚟嘅。英国喺脱欧公投投出嚟嘅结果咧，就系脱离欧盟啊嘛。亦都系咧。个逻辑背后都是相似的，即是那些人的心态，就是觉得欧盟呢英国要负担很多无谓的开支。而欧盟里面很多国家呢也都是不长进的，其实。所以呢他就会条数就计的，就是这样了。如果我移民落闸就不要这么多就是移民来抢我的工作，那我们自己就可以 keep 住。但我觉得这个前提呢，无论是在英国脱欧公投和加泰隆尼亚公投都有个错误的假设的，我觉得。 是怎样呢？ 就是当你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时候，你不可以 assume 周边那里呢那些地方的是跟以往在西班牙大家庭的外交态度对你是一样的。 哦，是。是。这个也都是现在加泰隆尼亚的人他必须是要思考。 等于英国脱欧一样的。现在英国很烦的，我告诉你，你不是说就咁掹插苏，我不再给钱欧盟就得了，不是，或者我再落闸，欧盟的人不可以自由移居这个英国。 因为现在是一个地球村，或者是区域经济实体，你必须是要有一个即是贸易啊、经济交往啊这样。那如果你脱欧又好，又或者是独立成国又好的话呢，那你必须是要处理。加泰隆尼亚就是啦，头先我哋讲话佢系 contribute 咗成个西班牙20%嘅一个经济 GDP 啊嘛，系咪？但系实际上面佢嘅经济如果系脱离咗系成国之后咧，佢其实有60%啊嘅一个输出咧，其实系个市场其实就系西班牙同埋欧盟其他国家嘅。咁即系换句话讲，佢喺经济上面确实系要有一啲嘅依赖，虽然佢自己本身经济强劲，但系佢内需嘅市场系细，佢就算独立成国，佢都会面对 噶嘛，系咯？ 佢个经济嘅相对优势系立即啊， 系 少咗啊，其实系即系如果独立咗之后系。 所以我就话嗰条数就唔系话一切不变，然后只要我独立咗，我就唔使上缴中央政府，咁样嘅话我就好掂啦。咁我觉得条数就唔系咁计，包括所有追求港独嘅人士都要谂呢个问题嘅，其实就系话你。独立实现了主权独立之后，你和周边地区包括一个强大的中共在你周边的时候， 你怎樣生存，這個才是問題。 你立即要拿你 5% 或更多的 GDP 用來發展軍 隊, 軍隊 你想想過去是不需要的。香港又是怎樣呢？香港跟加泰隆尼亞很不同，就是香港不用上繳， 是不用上繳的。 但現在以另外一種形式上繳， 所以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大白象工程就是咯。 但 是法理上面、官方上面憲法上面的規定是不需要、但是如果你要尋求港獨，就好像加泰隆尼亞那樣，或者任何一個要尋求民族自決的地方人民去思考日後要有軍費的支出。 第一軍費，我覺得第二就是會不會處於戰爭狀態。最譬如很簡單，這個在蘇聯瓦解之後，很多前加盟共和國都實現了獨立的。但是原因是什麼呢？因為蘇聯自己本身這個的有，即是怎麼說，他安排了個計時炸彈在自己的憲法裡面的，其實就是列寧的時候呢，就是原來這些加盟共和國是有權選擇退出的，根據蘇聯的憲法， 很正規的憲法應該都有的，好笑的，即好像美國的憲法， 很好笑的，他就加了這些自爆的東西在裡面。好了，就整個本身是蘇共瓦解嘛，所以這些民族國家可以趁機呢，就在蘇共瓦解之後呢就退出這個蘇聯了。這樣他原本是他被迫加入，當然是現在就 主動退出了。所以呢，那個過程呢就相對來講就沒有那麼血腥的、但是留意一下，南斯拉夫就很不同。南斯拉夫在瓦解之後呢，那個的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即那個的民族之間的衝突是相當厲害。 近代西方史是死人流血是其中一種以最殘忍的情況來出現。 是的，如果你說是有敵意的這個西班牙的其他的國家包圍著這個、一邊是海邊，其實是加泰隆尼亞，咁就算有法國支持都好啦，我諗法國而家都唔敢公開支持，因為佢自己德國啊都會面對啲問題，英國啊，即係你一擺咗落去嘅話，你個原則點樣 apply 呢？如果加泰隆尼亞公投獨立，所以歐盟咧，你見到咧，成個地緣政治同埋國際形勢係決定到嗰個嘅獨唔獨立得到嘅，我覺得好緊要嘅。所有即係話要獻身港獨嘅朋友咧，一定要諗清楚呢個問題，就係咧。地緣政治，你看歐盟現在的反應，就令到我相信加泰隆尼亞的獨立派就即床板夾乜乜了，真的即有沒有人承認他先，第一個問題跟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解即蘇聯解體很不同、你最先走出來的波羅的海三國呢，是西方是立刻承認的，因為那個冷戰一路形成，最好就是你快點死掉， 那時是一個帝國的瓦解， 是的，是一個帝國的瓦解，而瓦解的過程裡面是有利於西方嘛、但是現在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如果那個加泰隆尼亞獨立成功的話，是不利於現在歐洲的國家，很多國家都會面對這個問題、就是說一個自己，因為大家知道民族國家是這個18世紀19世紀產物的，任何你知道在歐洲的皇權的時代呢，即係佢基本上咧，嗰啲皇室之間咧係通婚啊，好多時咧，譬如今日喺荷蘭或者係喺加泰隆尼亞嘅皇帝咧，其實可能係由法國皇室啊、奧匈帝國啊咁樣去管治噶嘛。即係嗰個卑斯麥之前嘅歐洲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就會出現咗所謂中伏啦，因為你個條線點樣畫先？呢、這個等於中共成日捉蟲啦，自古以嚟究竟估到幾時咧？你加泰隆尼亞就話我阿拉共王國咧，嗰個年代咧就已經咧根本上係一個獨立嘅王國嚟啦。咁可能係15世紀、16世紀咁啊，可能甚至再追溯早啲。咁如果係咁嘅話，咁歐洲其實好多喺民族國家出現之前，其實有好多呢啲獨立嘅王國嘅喎。 係啊， 咁係咪嗰啲王國就可以有一個 legitimate claim？自己可以獨立呢？ 所以自古以來這個是很有欺騙性的，這個說法是 估到什麼時候呢？ 當他主權獨立的國家或者他們的執政黨自古以來這樣，從而去強調他那個土地的主權這樣。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呢，如果即是港獨的朋友，大家真的研究一下這個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呢，對於一個國家能不能夠成功實現主權獨立呢，那個重要性是很大的，即是你不可以完全不考慮身邊的國家的，即如果你獨立了之後，其實就是中共了。 在政治學裏面，它界定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有五個元素，要有自己的人民，要有自己的土地，即邊界是要清晰的，要有一個有掌有實權的執政的政府，還要有經濟實體，但第五個元素才是最困難，而今時今日台灣都未達至 國際認可， 就是國際的認可，而這國際認可必須包括那些即特別是重要的 player， 即是你隔離那個 是啦 咁加泰隆尼亞佢哋都要思考呢個問題嘅喎，日後如果要維持佢哋獨立咗之後嗰個相對嘅經濟優勢，但佢哋又俾西班牙否決咗唔俾佢加入翻歐盟嘅話，咁你點搞呢？佢哋必須要思考呢個問題 嘅。但我覺得歐盟嘅態度其實唔表態都好清晰㗎，我覺得其實都係反對嘅，其實係歐盟。咁西班牙皇室即係國王出咗聲啦，亦都好講埋啲好膠嘅嘢，我覺得其實就應該。而家就唔應該火上加油，我覺得。咁另外咧，西班牙都要考慮就係佢嘅分離主義運動更激烈嘅，其實喺巴斯克地區啊嘛。 哦。 因為巴斯克地區嘅分離主義運動係武裝鬥爭，係去到近呢十年先至即係放低武器談判啫嘛。係。即係話嗰個即係畢爾包嗰邊啊。 嗯。 即係話如果你俾呢個加泰隆尼亞走嘅話，咁你畢爾包巴斯克嗰邊咧？ 系呢、这个其实预示咗嗱，喺下个礼拜一，如果加泰隆尼亚真系好似佢嘅自治区嘅政府或者领导讲话宣布独立嘅话，唔单止拉佢吓，佢哋要思考嘅问题就系上个礼拜我哋讲话呢个逆权司机里边嘅江州嗰啲人民咁，系咪需要武装起义或者系自卫？ 武装保卫加泰隆尼亚， 因为点解咧？系啦，西班牙个中央政府一定会派军队，系去进入呢个 加泰隆尼 亚自治区， 或者宣布戒严。 咁佢哋原本享有嘅，本来系自治区域嘅一啲嘅相对地高少少嘅一个政治或者经济上面嘅自由，都可能立即失去。 嗱，呢个亦都系即系近代西班牙历史嘅一个悲剧嚟嘅。其实源于咧就系当西班牙进入呢个佛朗哥嘅独裁统治嗰阵时咧，佢就系宣扬一个大西班牙主义，即系因为当时佛朗哥亦都系。即係其實親納税㗎啦，其實咁咧就亦都係大力打擊呢個加泰隆尼亞嘅文化語言啊，要佢哋講西班牙文，唔可以講自己嘅語文啊，學校裏邊唔可以用加泰隆尼亞語言去教書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就希望咧就改造呢個地方成為大西班牙嘅一部分。咁嗱呢樣嘢咧，隨住西班牙走向民主化咧，就出現咗反彈，因為佢以往撳得佢太緊要嘛。咁到西班牙開始，其實西班牙喺歐洲國家嚟講實現民主化比較後期嘅，因為佛朗哥個獨裁統治係去到好後啊嘛。 係啊， 唔係二次大戰之後結束 嘅， 其實 吊鬼嘅地方亦都係佛朗哥嘅獨裁統治係埋下咗 嗰個分離主義、 加泰隆尼亞分離主義，或者係更加令到佢哋有危機感而去強化自己嘅身份認同嘅埋下咗種子。 任何嘅獨立運動、分離主義運動，即係如果有中共卧底聽緊我哋節目嘅，就要留意啦，真係。是跟強權壓迫的，通常你看得到的。所有這些分離主義的那種危機感，譬如台灣的現在這種天然毒的情況，即是太陽花學運的一代，是慢慢會在香港出現的。 其實是出現了。那 個天然毒在香港。 香港的年輕人心目中已經出 現了。就是你以為強國可以吸引到個向心力，其實剛剛調回轉了。就是說因為你越是吹捧自己那個大一統的強權，那個邊陲的危機感越重，它就 會越有分離的意識的。因为他的 identity 没了嘛，他怕，所以那班人就会大家围炉取暖揽在一起咯，就他就会越来越强调那个区隔，要跟那个大一统皇权之间的区隔。 所以强权越打压的话，确实是条件反射地受到打压的人民，他们维护自己本身那个文化的存在价值啊，又或者是真的生存生存，他们更加会激化了他们那个分离主义的或者思潮的出现。英国政府点样处理苏格兰就系唔系，系因为佢哋有呢个独立公投之后，有呢个分离嘅思潮出现咧，反而佢哋透过谈判、透过协商、透过民主嘅制度咧，系让佢哋有更加多嘅自治嘅空间、自治嘅一个嘅权利嘅话咧，系去解决呢啲咁嘅政治纠纷。 我估咧，加泰隆尼亚嗰啲政党、独立政党都唔系傻嘅，佢哋都知道如果硬去嘅话咧，系会招来西班牙中央政府嘅镇压。 系。 或者拘捕佢哋。 不過其實佢哋係硬去，因為大家知道嗱，如果係講獨立公投嘅話咧，如果唔係真係而家西班牙總理犯下咗一個好嚴重嘅，因為要暴力鎮壓呢啲獨立公投嘅話咧，根本呢個獨立公投就唔成勢，因為你得 42%。 係啊，你都 俾你叻極係 45%。 你都過唔到半數。 又或者好似當年加拿大嘅呢個魁北克省48%嘅話咧，你都不能夠。 唔過半數。 是啦，根據國際標準是五個半數，咁你就要圓到服輸啦。 同埋你都好難喺國際社會攞到支持。 是啦， 而家正正就因為其實佢就戇居居，又橡膠子彈，又成有幾百人受傷，搞到 香港人又好，國際社會同情加泰隆尼亞，又或者同情巴塞。 係啊，同情阿碧基啊。 因為個政府自己本身係去犯錯啫嘛，咁樣係，咁所以你反而透過談判，加泰隆尼亞嗰啲即係爭取獨立嘅政團，如果佢哋希望去減少一個流血嘅代價或者暴力衝突。 代價的話，應該確實是透過協商去進行一 個，會不會是拉到個矛盾最尖鋭的話，大家會坐得傾， 所以為什麼 就是爭取個自治權。 但有些評論又說其實現在是 用血肉是去做人盾， 是啦，就是你再過來，你再過來，再過來， 我 動你了。 現在有九成的，我不斷強調有九成贊成獨立，但又沒有強調到其實有不少是不出來， 沒參加公投， 沒參與公投嘛，你是不夠五成嘛。 但他自己的公投有沒有設個門檻，要多少成的人參與投票？ 這個是國際標準，你說得這些的話，你起碼要過半數。 過半數， 雖然有些地方的講話，重要的公投應該要更加 有 些 到八成，是不是 應該要 66% 三分之二是作為即政治學裏面是即被理解為主流意見。 加泰隆尼亞公投是失敗的， 是正常來說確實是的，很嚴格的政治學的標準。又或者你看橫向地看看世界各地曾經舉行過的 referendum，即是呢啲全民公決啊、公投啊，就一啲重大嘅，例如係憲政改革啊， 北歐好多 遊戲規則嘅更改，你確實係要起碼要過半數。 北歐國家好多公投嘅，乜嘢都有公投嘅佢哋。 瑞士 係啊，佢有個公投法嘅，直情係嚇，即係可以擺啲咩 issue 上去，有個程序係點樣做係。 我哋嗰陣時2005年嗰陣時，同埋陳家洛去研究即係全民公投，即係一啲嘅案例，話好多係起碼要達到個門檻嘅。當其時其實早前台灣陳水扁主政的年代推行那些公投，其實都是未去到那個門檻的，所以即在政治上面沒有發揮到他原本應該有的 功能。其實即是話調翻轉，如果西班牙的即是這個首相霍伊不是那麼傻居的話，實際上其實他自己加泰隆尼亞那邊就自己即係冇曬面嘅啫， 就係好似2014年嗰陣時候，係無聲無息地國際冇關注，係 啊，投完之後都唔知喎，真係 有可能就真係好似加拿大當其時嘅魁北克省咁啦，搞咗兩次公投之後咧，整個獨立運動就沉寂咗落去，到今時今日都冇人再推動， 好難再推嘅，因為你谷到最行， 係 捉到最行嗰嘢之後，原來都係咁嘅話，即係揭咗底牌啦嘛， 係 就等於散運一樣嘅。你以前就空呢個共產黨就話啦，你唔好再嚟啦，再嚟我哋反台㗎啦，佔領馬路㗎啦咁。結果你一拖咗成70多日，佢已經揭咗你底牌啦嘛，係嘛？咁所以我就話公投亦都係一樣，即係嗰個究竟而家喺個國際社會環境係咪一個合適嘅時間？當其他嘅歐盟嘅國家嘅經濟仍然係即係唔係好景嘅時候，係咪真係一個好嘅時機咧？咁樣，咁我自己估計加泰隆尼亞嘅自治政府都應該係。我覺得自在最後尾係爭取談判籌碼， 去 攞提高個自治權同埋減少佢哋上繳中央嘅數目。 對我嚟講就係豪賭嚟嘅，係豪賭嚟。而家真係去到一個 即係賭性啊嘛， 係軍事衝突或者係內戰嘅時期。不過對香港有咩實際意義咧？我想同大家講一講，就係喺佢未喺下一個禮拜一嗰陣時話要宣布獨立，佢做咗咩咧？佢做咗大罷工或者罷市咁樣。嗱，呢個動作咧，我想講咧，喺香港咧過去咧嘗試係有人實踐嘅，好多人問 散運嗰陣時好似嗌過 散運啊，79日 有冇罷到啊？ 咁我仲有咩手段咧？嗱，香港嘅獨派就唔係啦，我哋要勇武抗爭、冇底線嘅即係暴力抗爭啦咁樣。但其實唔係嘅，香港係仲有三罷咧，係過去未。做過， 其實仲有 三罷咧，只係罷課係出現過，但係罷市同埋罷工咧係未出現過。喺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即係出現咗大屠殺之後咧，當其時嘅支聯會曾經係嘗試呼籲， 但係好快差佬就揾黑社會再搞逼街暴動，跟住就取消咗三罷。 取消咗嗰陣時，因為有死亡恐嚇啊嘛，又或者大 又話 大 陸派啲國安嚟去殺嗰啲李柱明， 搞掂啊李柱明啊司徒華， 好似真係派咗警察去保護佢哋㗎，係 嘛？ 係啊，政治部啲警察去保護。 咁喺2014年。嘅雨傘運動啟動咗之後咧，其實當其時係啦，李卓人係曾經係要求，即係或者提出個罷工嘅，不過一兩日之後就冇 響應， 冇響應。我議員辦事處有響應。 我諗你成日都罷噶啦， 唔係星期日啫，淨係星期日啫。 我自己就罷開 噶啦。作為抗爭嘅手段，香港人其實係需要考慮嘅，就唔係話而家會有講法，就即係當由而家即係散運，你話係未達至到原有嘅目標，去到未來日子裏邊。如果特区政府仲系用呢种咁样强硬或者甚至乎半专权嘅统治高压嘅方法嘅话咧，香港人仲有啲咩抗争嘅手段？ 抗税咯，我觉得 呢一个就系、是、抗税亦都系不合作运动啦， 不合作运动 呢个就系当加泰隆尼亚嘅人民佢都知道啊，我相信佢哋一定系好深思熟虑要谂，就系、是、话面对有可能出现内战，有可能要自己立起刀刀枪枪系会去做自卫嘅之前嘅话咧，采取嘅手段嚟。 嗱，呢个亦都困难，我自己咁睇。其实佛朗哥倒台之后，西班牙走向一个民主的国家，都有即系二三十年啦。 即你很难跟一些前共产国家这样相比，即是说他们受到那个压迫不是我们讲的佛朗哥年代那种嘛，已经是上一代的人的记忆嘛。我想现在好像现在譬如60后70后的出世的在加泰隆尼亚的人呢，他们没有那种武装保卫自己那种的决心，因为呢他们都没有受过那个强权压迫。因为西班牙民主化之后实际上亦都唔係一個咁，即係佢好似南歐啊、葡萄牙、意大利嗰啲國家咧，嗰、那個中央政府唔係咁強勢嘅，根本係個政治亦都經常出現聯合內閣，跟住倒台啊、政黨林立啊呢啲咁嘅嘢嘅，即係佢唔似一啲嘅國家係咩咧？嗰、那個獨裁政府，譬如南美咁樣，智利啊呢啲國家咧，佢又軍事獨裁，跟住又政變，跟住南韓全斗焕政變就去屠殺光州人民啊呢啲。所以我覺得你嗰個壓迫要去到嗰個地步咧，武裝起義嘅機會先至大嘅。 係，我同意，我同意，我啱啱 佢只係因為佢唔想上繳咁多錢，你叫佢攞條命去搏咧。 我啱啱兩日前去到港大，即係出席一個論壇，同阿梁仲恆同埋陳浩天、劉慧卿、毛孟靜、蘇敬恆同台辯論嗰陣時候，我都有講到，即係香港如果民主運動要講緊話，係咪要繼續維持呢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作為一種手段，或者係底線或者大原則嘅話咧，其實呢個唔係冇條件，又或者和平。或者是和理非路线不是绝对的，当真的好像江州事件发生在香港，当好像散运的时候的、警务人员曾经是亮个枪或有可能开枪，而香港人真的有被屠杀的危险，或 者出动解放军 成为了现实的话，香港人是会有机会，包括我自己都可能真的要思考是不是以武装抗争，而不是再强调和平作为一种手段。即正如上次我们讲逆权司机，套戏里面是没有描述到原来那套戏的时空，即是出现了之后呢，江州人民就立起刀刀枪枪， 其 实 是有武装反抗的，被那些军警射杀了，看目睹自己的同学啊、亲朋戚友或者朋友呢和平示威而被军警射杀之后呢，其实是有武装反抗的。 那时人民就可能真的要逼于无奈， 六四之 后 而已，六四之后你在长安大街那里是有人用，即是用武力去对抗解放军的一样， 应该还杀了几个。 这个不是说那是谴责暴力啊，这样这些是太交我的。其实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以暴易暴是会出现的，根本是。但是我自己觉得西班牙出现这个情况就不机会不大，我觉得。因为现在西班牙事实上双方都是弱势，我觉得。第一公投派本身呢，他亦都拿不到一个 mandate， 好像你说过半数的人参与这个公投。大家喺度装空作势嘅啫，我觉得西班牙中央政府而家咧就摆出嚟就嗱，你嚟啊，你嚟嗱，你嚟我就拉你，捉晒你班友去坐监咁样。咁但系咧，我估最终都系政治性谈判，解决嘅，我觉得。 系、希望呢个系较为即系个代价系会即系低啲嘅一种嘅处理。 嗱，呢个亦都系对香港启示嚟嘅噃。系，既然如果大家都系以维持香港嘅高度自治为目标嘅话咧、其实。对于而家出现咗嘅呢个独立思潮本身咧，亦都系可以互借东风嘅，因为嗰个亦都系一个，即系睇下而家所谓嘅中间势力啊，识唔识得利用呢个激进势力去 leverage， 去攞到同共产党喺个政改啊，或者系喺呢个嘅高度自治嘅问题里边，系攞翻多啲嘅，即系香港呢边嘅利益。你可以就係話企埋一齊走去鬧嗰班友，掟磚啊、港獨派等等。但係同樣，亦都因為出現咗激進運動，共產黨需要孤立呢個激進運動嗰陣時候，佢一定要作出某一種嘅讓步，向中間派作出某一種讓步。即係包括加泰隆尼亞嘅議會，雖然今次嘅選舉裏邊應該佔多數嘅，其實嗰個省議會佔多數嘅獨立派，所以先至又再理啫嘛，其實。 啊，唔係啊，唔係，佢議席有減少咗啊，反而係 減少咗， 係反而今次真係西班牙嘅中央政府犯錯，先至會令到佢哋呢個獨立公投係成勢嘅啫。對上嗰次加泰隆尼亞地區選舉嘅話咧，其實係支持獨立嘅政黨，佢哋嘅議席係有收縮。支持獨即係統，繼續係即係統一嘅，反而係有議席有增長嘅，呢個好吊軌嘅其實係。 所以我就話啦，政治博弈都係咁，最終其實唔係睇你有幾絕，度得嗰啲橋幾咁勁，而係你嘅犯錯越少。其實你睇到阿何君瑤啊，由呢個囂張到而家變成係一個跣完腳之後就喪家犬，咁就你已經知道啦。其實即係政治一日都嚴長，有陣時你自己即係犯錯， 的次数比人多的话，你咪会变成丧家之犬咯。其实系，咁就我哋先休息一阵先，翻嚟就转一转话题啦，就由西班牙翻嚟呢个香港高铁一地两检。